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天气系统影响，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夜间天气转阴，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气温也是有所回落的。由于能见度还是可以，所以还是比较适合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的大气的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气温也是有所回落的。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扩散条件一般，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今明两天城区没有降水，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擦洗车辆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稍后请关注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退去，在以下的环路主干道呢，仍然有道路拥堵的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风管桥持续到南沙窝桥；在西三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呢是从莲花桥持续到新兴桥；在西二环路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内环的自南向北方向由复兴门桥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的桥区。同时呢，在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从三环路到二环路的路段也有车辆拥堵的情况出现。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呢，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潘家园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长虹桥桥区；在东四环路同样也是外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京沪高速18里店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朝阳公园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又开始了新的一天啊，这个天儿呢越来越热了。昨儿我们的话题当中呢还提到了一个事儿，当时被我否了，不过今天呢我们要 旧话重提。 什么事儿？我都忘 了。蚊子。到了夏天呢，我们要关注这个蚊子的出现了 因为呢，一般呢，蚊子密度的季节变化特别明显，就是从每年的四月底，然后五月初，那么越冬的蚊子就开始复苏了。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蚊子的迹象呢？ 有，我身边已经就是我自己本人没有碰到啊，但是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人晒自己的包了。 啊，已经有包了，确定是蚊子咬的吗？ 确定是，确定是 啊。那么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有一个最新的监测啊，近年来呢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花蚊子在本市呢有这个明显比例升高的趋势，所以呢我们的整体的全市性的灭蚊行动呢就要开始了。当然呢全体性的这个灭蚊行动呢，除了政府啊这个计生部门啊帮忙之外呢，我们自家里也要特别注意啊，尤其是提醒家里面有那个水养植物的朋友，为了减少蚊子的繁殖呢，我们水养植物呢尽量的就是每周换水，另外呢房前屋后呢有那种暂时的闲置不用的容器啊，接了什么雨水的话呢，你给它扣过来放。 哎， 包括一些废旧的轮胎什么的都要及时清理。总而言之呢，就是把这个蚊子滋生的地方给它消灭掉，那么蚊子滋生的环境没有了，它自然就不来了。 对，家里面而且就是到这个季节提早备上点，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您这个别等说已经出了蚊子被咬了包了，大夜里它起急，你说现想找蚊香有时候真着急。 对，没事是没事啊，万一它形成点别的什么传染病，那就不是一般的包了啊。 是， 另外呢最近出国的朋友也挺多的，那么大家呢也要随时关注当地的蚊媒传染病的一些疫情啊。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我们的帮友，需要大家互帮互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啊！怎么说着说着蚊子，我这汗都下来了，怎么还不开空调啊？ 啊， 有开空调的吗？ 有了， 真有开空调的， 有了，早就有开了。 嗯， 尤其在这个路上开车，这个司机朋友，在今年大概四月初有那么几天温度挺高，记不记得白天攀升到29度的时候？ 嗯， 有一个朋友就说，昨天我还在这开暖风呢，冻得我什么似的，结果这下午实在受不了了，把冷风空调打开了。 对啊，再问问大家伙儿啊，这屋里头有没有特别着急那么早开空调的啊？如果打算开的话啊，提前把咱那个挡板滤网清洗清洗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哎呦喂，您现在好了没有啊？他说我早上起来就开始打嗝，一直打到现在了。你都打到10点了是吗？ 几点起的？这得看 早起，你就说最晚 8点， 最晚也就8点， 也打2小时了。 对啊，说我这水也喝了，气也憋了， 哎， 也受惊吓了，还不好 啊？ 怎么办？ 惊吓啊，他没提，他就光说喝水和憋气了。 咱那会儿不是说 现在就差 一下， 就差一个嘴巴了。 怎么办呢？不知道您这种情况是这两天常出现，还是说今天早晨突然出现的？如果说就临时性的话，一般我们就采取点物理疗法。反正之前有听众也分享过啊，就除了喝水憋气之外呢，什么有趴着的，有在床上蹦的， 调整姿势是吧？ 哎，对。当然，如果说是因为肠胃的一些胀气啊，或者是个其他问题引起的，可能光靠这些姿势只能是临时的缓解了。 嗯。反正这方面呢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您真的说再持续几个小时还是不好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到医院里也去看看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其实就是咱们那个横膈膜它那种紧张反射的那种反应，医学上肯定是能够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它放松下来。因为历史上不是也有那什么就各种世界纪录什么的，曾经有过连续打嗝的记录，挺吓人的。 那得多难受啊！ 那是连着好几天，到最后整个腹肌都是疼的 啊， 一下下顶的没辙。 所以就是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大家先出出主意，让他先把这嗝止住了。 对， 然后咱们该处理处理，该本医院本医院是吧？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真是一个春暖花开旅游的季节了，大家都想出去看看啊。 对， 五月份 就这个月呗。 对， 要去马来西亚旅游需要带什么？注意什么？需要带什么呀？ 挺热的了， 带够钱啊！带够钱就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呀，是吧？ 现在都不用带现金了，带张卡就可以了。 带手机在那儿不灵吧？这在国内旅游的话，有个手机就都解决了。 你别这么说，你忘了人家说有朋友去泰国看的超市全都可以刷支付宝了。 在国内旅游啊，有个手机、 哦、 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嘛。 对对对， 出国那他们没咱们先进，所以该带卡还得带卡啊，带点这个小零钱还是得带点小零钱啊。 这个主要我觉得还是做好防晒工作啊，这是第一位的。然后呢、服装上来讲，带点这种随便换洗的，然后呢在当地溜溜达达的，甭管您是在城市里头逛啊，还是说这个去像东马海滨那些地方去玩，带上一些这个方便换的鞋。然后就是刚才节目开场我们所说的啊，外地这蚊子可比咱们要凶。 对，尤其是热带地区是吧？马来西亚它这几个月份应该是一个旅游比较不错的季，因为它不是雨季，它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说叫旱季。 旱季， 平均的温度应该是在25-26度到33度之间。所以您看吧，就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温度。然后带什么衣服，轻薄一点的吧。 对， 主要还是防晒啊，还是防晒。 而且其实有些东西呢是这样，就是您不用都在这边准备好，比如说咱们说防蚊的药水，还有这个防晒的这些高倍的防晒霜，您在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去的普通超市里面其实都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很不错的这些产品。 还有就是如果您住的酒店还不错的话啊，他们会准备，他们特别贴心、 哦、 他们会准备那个防蚊的药水，就放在那儿，你可以随便免费的拿。 哦、那还挺好。 这样的，对。那有没有 去过似的？ 我反正就那边呗，马来西亚我还真没去过，但是那片儿的很多国家我都去过， 哦、 基本意思不都是一样吗？ 哦、 切， 那我没记着你说你去过马来西亚， 那我什么都告诉你啊，凭什么呀？好吧，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听众的问题啊，这得让大家帮着出出主意了。 哎，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我闺女啊找了个男朋友，人挺好的。条件也不错，我们都挺喜欢，就是有一个他目前啊在外地工作，一时半会儿呢也回不了北京。我挺担心这异地恋的问题，老怕这时间长了俩人老不在一起，关键我闺女啊都快30了，万一再有个什么变动这就耽误了。大家说我现在应该是个什么态度？ 其实我觉得出主意也没什么太多主意，因为这事儿毕竟是孩子们最终自个儿拿主意的事儿哈。我觉得主要是给他宽宽心。你觉得是不是？ 对 啊，就是异地恋嘛，很多人都担心这个问题，作为家长更是这样的哈。 对， 那宽宽心，然后呢，然后怎么办啊？咱也没这经验呢。 首先我觉得呢，就是毕竟像您所说，孩子也都已经快30了啊，感情的事情或者包括我们说恋爱啊婚姻啊这些问题，孩子呢应该自己的意见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在感情当中，其实你说异地也好啊，同城也好啊，这些都不是决定因素。我们各种各样的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其实都能够看到，异地恋人家就一直很好，甜甜蜜蜜的走一辈子的也有，甚至于就像以前咱们说两地分居，俩人一个在这城市工作一个在那城市工作，就一个月可能回来能探一次亲啊什么的，这样人家也可以过一辈子，也有的同城照样打得不可开交的，对不对？这个不要紧。 关键是看两个人的感情基础。而且现在吧，所谓异地恋呢跟那个好多年前不一样了，现在交通多便利呀、啊、 哎，对， 是吧？咱们高铁几个小时， 是 飞机刷就到了，异就异了吧，全当旅游了。 现在单位探亲假都不太好请了，以前是说周末不能与家人团聚就可以请探亲假，现在因为有这高铁吧，你即便你说在什么济南呢武汉呢这些地方上班4小时，这单位领导就是你这明明周末可以打一来回的，不准，假期没了。 所以我们也是帮您宽宽心啊，就是只要闺女幸福，他们两个人好比什么都强啊。 是。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还挺专业的 啊。奶粉袋这个吧，你是说？他说我看呀，这个买这奶粉袋子上标注，这叫什么含量吧，不是不是，这个产品都包括什么内容啊，说里头除了有这个奶啊之外还写了碳水化合物，我就知道这个糖啊淀粉啊这些是碳水化合物，糖尿病人是不能吃的，但是奶里面如果这个糖是乳糖的话，糖尿病人能不能吃？应不应该注意规避一下？ 反正这个应该是一挺专业的问题啊。我就知道乳糖这东西是小朋友就婴幼儿 啊 特别容易消化吸收的一种糖类， 那么奶粉当中含有这个物质，它算不算碳水化合物？ 肯定在碳水化合物上是一定是有它的，因为乳糖呢也是糖的一种，它呢其实和我们平时咱们吃的这个蔗糖啊、麦芽糖啊一类，都是属于双糖啊。咱们直接人体能被我们直接吸收的呢，肯定是最后得分解成这个单糖葡萄糖。乳糖呢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特别是东方人、亚洲人啊，我们自己体内相对来说是缺少乳糖酶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亚洲人吃完了牛奶就会拉肚子，就有这个问题。 乳糖不耐受， 对，它是受不了这个乳糖，这下去以后它没有办法分解。其实反而对这些人来讲，因为它无法分解，它倒没有办法形成葡萄糖，倒不会对糖尿病人造成影响。但是毕竟我们这个大多数的这个群体啊，还是有3/4的人，我们是有一部分乳糖酶可以去分解成葡萄糖的。那么在糖尿病人进行糖的总量控制的时候，就应该也把乳糖这部分考虑进去。所以呢，最好如果说这个含量很高的话，不是说绝对不能吃，那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对糖的摄入总量的标准控制来考虑可以吃多少， 就是平衡协调您各种食物的比例就可以了哈。当然我们听众当中有不少是糖友，就是他们之间也分享过，就是糖尿病人有专门的一些糖尿病人的食品， 还 包括点心呐、什么奶粉呐、等等啊，就是有没有专用的、专门针对于糖尿病人的奶粉，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或者把他的这个问题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啊，也可以跟他说一说啊，他没有留电话。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又是出去玩的， 这道越走越远啊。 哎呀，说有6月份想去西欧德法意瑞同行的女伴吗？他说我是一位北京的退休女士，就想找伴儿啊一起搭伴走，这回去的远啊，德法意瑞，那你们得去多长时间呀？ 但我就说咱们这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啊，您的这个想法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让我们佩服 羡慕， 真的，而且就是很超前，就是我这个年纪要说走这么远的地儿，完全说之前不认识，征集个旅伴，我可能都觉得心里头有点障碍。但是呢，在咱们的这些叔叔阿姨这儿，我觉得您的这个观念是非常灵，这不就是一个咱们说结伴出行的这种玩伴吗？大大方方的就一块去，在旅途当中去认识，去深入的了解交往，说不定最后回来以后呢，就多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密友，对吧？ 你这个年纪，你哪个年纪啊？ 你就想说我也快60了呗。 这是一种心态， 是 一般很阳光啊、很正能量的人呢，不会想那么多的啊。好吧，希望您能够找到同行的伴侣，但是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行啊，通过这样的平台找这个出游的伴侣的话呢，我们一再强调啊，千万注意这个安全，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大家就是头次见面的话呢，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该拿身份证拿身份证，该拿户口本拿户口本，就最起码是证明，我是靠谱的、 我是个正派人， 我是个正派人啊，一定注意安全。这位阿姨呢留的是微信号啊，微信号码是13552495804。13552495804。 但是反正咱们说到这个出国旅游啊，尤其像这种到欧洲去，我能理解很多朋友可能希望说这一次咱们就多走几个地儿多看看，尤其中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就是又有旅行团跟着这些车走啊很方便。但其实像您举的这几个国家每个都挺大的，有时候呢我是觉得咱们要是有条件说能多去几次的话呀，不如某一次咱们集中在一两个地方好好的给它玩透了， 深度游嘛。 对，太赶了的话呢，有时候咱们也容易疲于奔命，就是在这景点之间呀来回的跑，有时候也会留下一些小遗憾，我是觉得。 关键是看他们去多长时间，比如说您就打算去一星期，但是去这么多个国家就觉得有点紧张 了。对对对。 你说我们这一星期就奔一个地儿， 十几天 那应该是宽宽松松的哈。 对对对，那行。 说咱走3月，但是对于这个年纪人来说，可能3月时间有点长，怕您会想家。因为我们就之前做过一个小统计，就是出国多长时间之后你就会想家。在时间宽裕的情况下啊。一般回答都是15天到20天。尤其是家里面比如说有老人啊有孩子呀、单身的人好像都不太 在。15天到20天，我还从来没有出国过这么长时间呢。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觉得想过家。 好吧， 没到时间。 祝您玩得开心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个事儿，说什么地方有回收玻璃的？什么玻璃呀、 咱们以前其实是有这样的，就是这东西也是一点点的发展。客观的说呢，这玻璃即便说家里碎了不用了呀，它那个成分它还是二氧化硅啊，它可以再重新的去融化再去做新的。但是呢可能反正也是现在条件好了，很多东西的这个回收啊咱们一直没跟上， 所以包括咱们昨天说的垃圾分类其实也是这样，这些东西如果能够给它细致的划分出来的话，其实可以从中提出很多有用的化工原料的。我也不知道哪儿还能专门有收这个的。 反正哪位知道啊，什么地方有回收玻璃的，最好呢能够告诉他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位留电话了啊，13552315304，13552315304。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这个不知道地上什么东西了，就是实木地板 花了， 蜡花了。 地板 蜡花了， 地板要打蜡嘛，就是实木地板一定要拿那个蜡经常的擦去给它护住的嘛。它不像咱们现在家里面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强化复合地板是不需要打蜡的，拿水擦干净就可以。实木地板一定要勤打蜡，那个蜡花了特别难看。 哎呦，用过是吧？ 没用过，我就是因为知道它花的特难看，所以我不用。 反正实木地板是挺难伺候的、啊， 关键它贵。 好看是好看啊，它那个感觉是对。反正这位听众就说我不知道地上什么东西了。现在呢，我们家实木地板啊，那个蜡看上去就会有点花了。求助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什么地方呢可以去买到这种实木地板的蜡剂？ 哦、 要是买蜡剂的话，应该不难买吧？有些超市就有，就给实木地板专门打蜡的。还有一些就是卖家具的地方也有。 对， 啊、嗯。但是能不能就是再抹一层蜡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是想是咱们是说得把原来的起了再重新做呀，还是说我可以通过再打一层蜡就把它给盖住了？我不太清楚。 关键咱也没看到它就是到底花成什么 样 了。 是 啊 是、 对对对，留电话了啊，13520588910，13520588910。好，以上这些求助的问题呢，我们等待大家的回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台海尔小神童洗衣机，型号呢是 XQBM15-A， 有八成新，原价是800多，现在100块钱转让，东西在北京科技大学附近，电话是15810970762，15810970762。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海尔小神童的， 这就是我刚说的 哦、 我刚说的、 那我说这自行车吧。 自行车，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24的女车一辆啊，给发了图片，说有八成新，我们瞅着还可以啊，挺干净的。说家里老人啊刚给新检修过，车况良好，转让价呢就100块钱，在西便门小区请自取，电话是13581908276，13581908276。 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个拆下来的防盗门，高是1.75米，宽是0.95米，防盗门怎么会这么矮呢？咱们一般的家里的门1.75米， 要不然就是他量错了，要不然他就是写错了。 咱们一般的门不太可能，您要1.75米的话我进去都得低着头过去啊，这怎么弄啊？ 要不然就是一小门 我不知道， 只有这三种可能啊，量错了，写错了， 就是个小门， 就是个小门， 三种。 还有、还有吗？还有别的吗？ 是，但1.75米它能是多？2.75米这又冒了，用不了那么高啊。 要不然就是 一米九五 写错了。反正这个李女士，如果您在听的话啊，您再核实一下啊、反正它就有一防盗门。 对，字题啊，需要电话是13021060225，13021060225，东西是在石景山的金鼎街附近。 好，这位听众想出售的是三套舞蹈服，是《甄嬛传》的舞蹈服，就是娘娘穿的是吧？ 不见得都是娘娘吧，《甄嬛传》里头真跳舞的，除了嬛嬛。就是为了他这个啊笼络上心，他偶尔跳一次，平时主要还是宫女们跳的多吧。 那嬛嬛穿的衣服跟宫女们穿的肯定是不一样啊。他说有三套《甄嬛传》的舞蹈服、反正就是 甄嬛总管、 就是、那个年代的，就是那个意思的服装应该是哈。 哎， 哪位需要的话呢？最近有个什么演出的话啊，您可以跟他联系一下，13810108892，13810108892。我们这里呢，就是普通的那个服装鞋帽是不转让的，但是演出服这是 可以的 啊。 对对对，其实他那舞蹈服吧，我倒觉得兴趣不大。但是我倒看上什么《甄嬛传》里头 什么？ 他们冰戏的时候穿大皮猴棉袄不错，那个看着又暖和也漂亮。 谁有？谁有？我帮你求一个啊！但是有一个条件 啊， 现在穿。好吧。 当年拍《红楼梦》的时候，有一场下雪那个戏，就是在炎炎夏日， 这些人穿着这么大厚的衣服拍的，拿那个人造雪机拍完戏以后，大家集体抢澡堂的那个池子。 行吧，都不容易啊， 都不容易。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家里面粉色的床盖5件套，说当时呢是给孩子买的，就打开看了一下，孩子一瞧我不喜欢，得麻溜就收起来了。 哦， 就虽然是开了封的，但是它是新 的 啊， 嗯， 所以想转让掉。说大双人的5件套呢，50就卖啊。还挺值的，现在这个床品挺贵的呢。 是。 电话是1369129-1983 1369129-1983。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个酷比魔方 H700 播放器，4.3寸，5G语音速度调节，带多国语言的菜单，支持电子书的阅读，支持高清视频音乐播放，还有 4G 移动硬盘功能，没用过，原价是200多，现在20块钱转让。电话是13693360822 13693360822。 好，休息一下，第二时段见。 你在跟一天飞得好远， 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汇萃明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打嗝啊，按这个攒竹穴， 一个穴位。 但是这个穴位在哪儿啊？ 不知道。 有好几位都说到这个攒竹穴。 对， 您给我们指明一下道路， 位置在哪儿、啊？ 这个位置在哪儿哈、啊？我们这来不及查啊，信息太多。还有一听众特别逗，给我们讲了一个他经历的故事啊， 切身的热心肠的故事，帮助别人。 哎、 他说有一次啊，我在等电梯，一个附近餐馆的小服务员呢，提着餐盒来送餐，我就看他站我旁边啊，一会儿。一会儿，我不行，我得帮帮他。哎，小姑娘，上次你在我后边走，我掉了20块钱，你正在我后头，是不是你给捡走的？小姑娘吓得瞪着俩大眼睛看着我，没有啊。我说你还打嗝吗？小姑娘马上明白了，谢谢奶奶，不打了。 这属于惊吓式的哈。 对， 行吧，我们给您出了这么多主意啊，您别都试啊，您要都试了的话，估计把您自个儿折腾坏了。您慢慢的。找一个您能接受的、适合您的，您试试。如果还不灵的话，您也甭耽误了，麻利儿本医院吧， 上医院看看 啊，麻利儿本医院啊。说到这个五月份去马来西亚旅游带什么啊？他们说你们说的对，带够钱，这是必须的啊。有几位听众有很好的提示，就说电源转换插头想着带 哦，英标的那种它是、嗯、 对。其实那个我觉得只要是出国啊，你就都带着那个。 万能的那个是吧、 哎、而且就是我是习惯就把那插头就扔在那个出国那箱子里、 哦、 就根本不拿出来、 哦、 就怕自个儿忘了、 哦、对对对， 因为它也不占地儿嘛。 嗯， 还有听众说马来西亚我去过，消费不高，巧克力挺好的哦，就是告诉您回来可以带这个巧克力啊。还有听众说平时的衣服啊，就是薄短裙啊什么薄短裤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奔那个云顶什么的，得带一件透气的长袖、 哦、 那上面还是挺凉的， 山上还是挺凉的。 对， 是，对， 谢谢大家的提示啊。 嗯 嗯，这位听众呢跟我们回馈了就是女儿找男朋友啊异地恋的事儿啊、 嗯、 也是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感受。他说首先呢，您不能用以前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世界。 嗯。 其次呢，你不想女儿异地恋的原因呢，你要如实的告诉她。 对。 但不管怎么样，要尊重她的选择。哦。 这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嗯、你要把你的这个担心和你的想法告诉女儿，然后呢，最终她是怎么选的。 得尊重她。 尊重她。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异地恋，俩人最后比如说掰了或怎么样、 嗯、 那么你要自己接受你自己的这个选择的结果。 对对 对， 对， 对 啊，你不要怪妈妈当时没有提醒你。 对， 是吧？ 没错。 对、 嗯、 这个倒是挺好的。 所以老年人来讲，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这些事情呢，早晚有一天孩子是要独立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我们给予他相应的这些作为过来人的经验教训都可以去给他讲，但是他能听多少，能接受到什么程度，这个年纪一定得尊重孩子自身的选择。 嗯，还有就是很多过来人也都说嘛，就是孩子如果不摔几个跟头啊， 哎， 他不知道你说的是对的。 对对、 嗯、其实我们不都是这么长大的吗？ 都是这么样、嗯、 对。这位听众也说了，说我觉得吧，异地不异地也没什么关系，关键呢得看那男孩怎么样， 嗯， 有人品啊，性格啊，责任心什么的，只要俩人真心好还是可以考虑的。要是那个男孩啊您瞅着确实不怎么样，那该分得分啊。嗯，所以重点不是地儿，重点是什么呀？是人。 人， 是人啊。 嗯， 看看这位听众给我们回复的关于收玻璃的事儿啊。 这位朋友说了，收购玻璃碎片啊，您跟这个玻璃厂啊打电话联系，他们呢会有这种上门服务，但是前提是得您家里的这个玻璃量够多啊，您不能说您家自己拆两块玻璃您也让人来一趟，人家是大量的那种收，5毛钱一公斤。对，这是他听附近玻璃店的老板告诉他的。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嗯、还有听众给我们发来了关于碳水化合物和糖的这个情况啊说的特别专业，还挺多的，我们就挑着念吧 啊， 把重点的说了一下啊。 嗯， 碳水化合物是各种不同类型糖的总称。 对的。 所以说它就是糖。 对。 但是呢它包含的内容特别多，包括什么、嗯、单糖、葡萄糖、果糖、半乳 糖 等等。 嗯。 不同的糖类呢我们吸收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那相关的知识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啊， 好， 因为写的特别多啊。 嗯，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我们先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吧。 好，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中号的拉杆箱，要那种万向轮的，结实些，最好是新的，八九成新也可以，价格面议，希望在五道口附近交易，电话呢是18501976329 18501976329。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微波炉，要求一是全新啊，因为两位老人用呢，希望功能能够简单一些，就是温热饭菜就行，功能太复杂呀，老人也看不懂也用不着。要是能有需要冰箱或者洗衣机的帮友，咱们交换那就更好了。电话是18310144206 18310144206。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必然德滤水壶的那个过滤芯儿， 哦， 他说要全新啊，这肯定得全新的， 全新的，对对对，嗯。 接受价格是20块钱， 一个吗？您指的是？ 应该是一个， 还可以，对对对， 一个哈， 嗯， 它一般都是一盒 一 盒的卖吧， 有两个的， 有 六个的， 单个的， 单个里面都是当赠品送的， 嗯，一盒的话，好像得好几十呢吧？ 你指的多少个的？ 两 个 的，四个的。 不 一样， 差 不 多 不 一 样。 嗯 嗯，电话是13520072154，13520072154。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两个人用的洗衣机，小巧好用就行，价格面议。东西呢，希望在管庄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3269816316，13269816316。 这位呢是想替一位盲人朋友啊，求购一个大一点的冰箱，要新点的啊，价格可以商量。谢谢热心肠们，电话是18511778951，18511778951。 再来看几条转让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部电动的爬楼车，95成新，进口电机，原价是26800，嚯，这么贵呢，原来现价是10000块钱出手，可以帮助老年人或者残疾人上下楼使用。联系人呢是13581624084，13581624084，发票还都是齐全的啊，2016年7月买的， 一共就用了5回哈， 嗯， 20000多哈，你想他能爬楼呢？ 是， 他不得多要你5000呀？ 嗨， 好，来看这位啊，转让的是水族箱，长是1米，厚是45厘米，高是60厘米，带底柜的，另外呢里面还有5条锦鲤。价格呢200块钱吧，还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3501135618，13501135618。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笔记本电脑，350，配置什么的都没说。这个您要交易的话呢，电话一定微信什么的沟通一下，拍下照片，然后呢把配置什么的了解一下啊。他说不邮寄，可能得见面交易。在房山区的青龙湖附近，电话是13521031，啊，不是，电话是15210321943，15210321943。 嗯，这位呢要搬家，转让的都是电器啊，我们看一下，海尔空调、TCL 空调，还有海尔的电热水器，不打点符号啊，我得自个儿断句，海尔拉丝面板冰箱， 嗯， 都用了4年左右都没有维修史，发票、说明书。都在说这空调呢，打算500啊，热水器是600。 空调是500600，热水器是400。 空调一个是500，一个是600，然后热水器是400，价格呢还能商量啊。电话是13693212729，13693212729。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手提式带内胆的保温桶，高是19厘米，20块钱，再送您一个95成新的塑料凳子。物品在北三环，凳子你这对吧？保温桶搁在凳子上，高点儿。 嗯， 联系电话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大家反馈和分享的一些内容啊。昨天有听众问到了关于这个膝关节置换手术的问题啊。我们的一位热心帮友说，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在2017年12月在北医三院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特别成功。嗯，现在呢骑三轮到处跑，就是证明哈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这恢复真挺快，12月份，这才4个月啊。 啊，2017年12月份做的。 对啊。 嗯，说是一位姓蔡的大夫给做的，说那大夫啊岁数不大，也就40出头，医术很高。 嗯， 他是每周三全天坐诊，如果你要定他的号，你得提前约。 嗯， 而且他说能够进北医三院的大夫基本上都是博士生才行。就由此可见啊，医术都很高明。 嗯， 说那位求助的朋友呢，您可以借鉴一下啊。这位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对，他说昨天呀，我上西边玩去了，北京植物园现在花开得不错，我不光去植物园，我这次呢还体验了一把咱们新开通的地铁西郊线，从八沟到香山， 总共五站，全程4块钱，车内宽敞舒适，大块的玻璃可以观看外面的景观，挺好的。现在植物园里啊，开的花呢有月季、牡丹、芍药，都是盛放期。虽然我傻傻分不清，但是就一个字儿美。不过月季、牡丹和芍药分不清，还真的是傻傻分不清。 你能分得清楚吗？ 这仨花 再加一蔷薇。 加蔷薇可能还真不好分，但是芍药跟牡丹跟月季这仨差别还是蛮大的呀。 应该是月季、蔷薇跟玫瑰， 这不好分， 因为它们都属于一个科的。 哎，因为满大街卖的玫瑰80%都是月季， 就是有点傻傻的分不清啊。 对， 那两个还好一点。总而言之，可能就是五颜六色、姹紫嫣红、万紫千红，就看花的眼了。 你还能说都是成语，你都说出来。 没时间了。这位听众啊反馈啊说，我周一的时候呢求助修电脑，有一位手机尾号是6891的师傅啊主动跟我联系，然后特别详细的教我怎么操作，说当时我这一忙啊也忘了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了。在这里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平台向这位手机尾号是6891的师傅衷心的表示感谢啊，要像他一样去帮助别人。 谢谢您。 还有一位听众呢给我们发了一条反馈信息，就9个字儿，说这节目真好，后面这4个字让我看完之后心里特别暖。 哎，真是。 叫什么？ 北京真好。 北京真好。 吻过秋风，红了脸颊，四季流转变化，时光笔下的魔法，等枝桠满头白发，离家的人出发，踏上来时的路，给爱回答。一颗心呀，看过了远方，才懂牵挂。让你的手牵着我回家，就像小时候一样，用每个刹那来陪你写下。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热心听众呢，跟我们的速度一样快啊！我们这儿在听歌的时候呢，找这攒竹学，攒，反正我觉得应该念攒哈、 也是攒钱的攒， 那个攒啊，竹就是竹子的竹，跟我们几乎是同一时段啊，把这个图片发过来了，就说这个地儿呢在哪儿啊？在这个就是咱们眉毛生长的起点， 啊、 就这个地儿， 啊、 就叫攒竹学。说经常按摩这个地方呢，可以有效的防止头疼、近视、感冒发热、精神不振什么的，包括迎风流泪啊、眼睛充血啊、眼睛就是疲劳啊，都可以经常按按这个地方。 但每个人眉毛起点不一样啊，有的人长得连在一起的那种呢，怎么办？不是，我真的，我很认真的在 矫情， 我很认真的在想这问题，就怎么根据眉尖来定？ 它就是这个地方吧，就是 眉骨的位置差不多吧， 哎、就是眉毛的这个头这个地方，你就这按呗，这一片你都给按了，它还能跑得了吗？ 防近视眼的天鹰穴，我觉得也在这附近，这离得太，就这东西太精密，我觉得咱要是没专门学过，有时候还真是，反正揉揉没坏处。 行吧，您可以。摁一摁啊，看看能不能治打嗝啊、 嗯、 关于打嗝呢，大家还出了好多主意。 对， 嗯， 有人说可以自己啊主动的用你自发的这个打嗝压迫住那个被动的打嗝，就是你自己没打的时候你也自己、来这么一下 啊， 反复来十几次之后 给他压下去， 你的气势超过他，他就不敢打了。 就跟那个笑，就是你老笑不出来你就傻笑假笑，然后笑一笑就变成真笑。 我们做节目的提笑机不都是这样吗？ 嗯，还有听众说你可以用那个卫生纸给它搓成小细条、 啊、 然后呢给它伸进鼻孔里刺激鼻孔，让自己打喷嚏， 用喷嚏取代嗝， 说让那喷嚏打的这个嗝又给压住了， 疼痛转移法吗？这不等于是 对。还有听众说呀，如果您一直打嗝的话呢，您得去医院奔消化科看病。 哦， 啊，他说我们家人呢有一次就是24小时打嗝，打的都受不了了、 哎， 结果去医院看病就好了。 嗯， 还有的是因为这个胃食管的一些问题， 反流也有可能 引 发。对， 嗯，好吧，这么多主意都给您出了啊， 嗯、 您祝您早日康复， 希望您早点解决这个问题。 啊、 嗯。 我们还有听众呢给分享了关于这个异地恋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说了，说呀，那位家长，您可以跟孩子说，就异地恋呢可以，但是有一个呢您得提醒他一下，就是异地恋啊，别的你说感情上这些交流啊扔了一边不说，现在交通虽然方便，但是呢这毕竟是有成本的啊，这个您拿这个经济利益去也一定要提醒他做好这个准备工作，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的准备，那么未来的岁月当中可能会有很多钱都捐给铁道部。 那不叫捐吧。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啊、 哎。对。 还有这个地板花了的朋友，就是大家也是在问，就是他因为什么花了，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花了、 哦、 反正就花了、 嗯、 就说要不然你再用地板蜡重新打一次、 嗯、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打那个地板蜡打不好也容易打花了。 对对对 啊，因为我干过这事儿，后来打到一半把我累半死，而打花了，后来不行了， 自己在家打蜡呀， 这不是闲了只忙用吗？你教的呀，后来就找那个比较专业的人士。 哎， 说那个、 我的车该打蜡了，你帮帮我。 它不是一码事儿啊，你要敢让我打我就给你打。 哎呦，算了吧， 你豁得出去我就敢。 算 对，这个其实是一挺专业的事情啊，实在不行呢您就可以让这个就是有的那种就小时工、 对对对， 一些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对， 他们能打，打得不错啊。 嗯， 还有听众呢也来凑热闹，他说我们家实木地板打完那个液体蜡了，结果走在上边啊咔嚓咔嚓响，什么原因？可以肯定的说跟蜡没关系。 对，嗯，因为实木地板本身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垫子直接说铺在这个地上的，它要架龙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随着时间的使用，包括您说您新打一次蜡，它会有些东西渗到这里面啊，会导致呢这些龙骨各个那个位置有些微小的变形，那一点小变形我们走在上面的结果就是可能踩下去这儿那儿翘起来一点，就会有您所说的这种嘎吱嘎吱或者咔嚓咔嚓这些声音出现。 嗯， 这个就是实木地板，用它就得接受这一点，没辙。 好吧，就是那种过去拍过去年代戏的老电影、 哎、对对对对， 老电视剧，不就是故意吓唬你的时候， 恐怖片 啊，就是还弄那个地板咯吱咯吱那个声。 我们广播剧专门有这类音效， 就专门要这个声是吧？ 就收集这声音。嗯， 这位说别吓唬我了，它比较正常啊，但是就是说你可能得需要修一下， 是 就跟我们那个地板似的，普通的那个砖的地板，它有的时候空鼓了底下， 对， 也会出现那个声音啊。 也需要有，对。 嗯，